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都。现在台湾的疫情状况越来越严重，相信大家在假日的时候都乖乖待在家里，打开电视看看电影或是追剧，但是有时候又不知道要看什么。没关系，这边帮大家整理出来我推荐的棒球电影，因为比较经典、比较复古的电影，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这边推荐的电影都算是比较新的作品，能够满足大家在防疫期间没有棒球可以看，但是又想要看棒球的欲望。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一部我推荐的电影是《Tube》，它是一个亲子之间的电影。男主角在搬家之后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参加了家乡地区棒球队的测试。尽管男主角可以做出各种 play， 但是因为基本功有一些小问题的关系，导致男主角没有入选地区队伍。原本已经想要放弃打棒球的他，但是在爸爸的鼓励之下，让他没有放弃棒球。在经历一个长期的训练之后，男主角终于成为一个万能的棒球员。我推荐他的原因是因为这部电影有点像复仇的剧本，因为原本的球队放弃了男主角这块宝玉，男主角才有动力练习，让自己变强。而且整部电影的节奏都很轻松，是一部由棒球和亲情所勾勒出的好作品。爸爸宁愿在另一个地区租房子，只为了送自己的小孩进入该地区的棒球队，同时牺牲自己的上班时间帮小孩练习。里面还带有一些美式幽默的笑话，不会只有凝重的棒球剧情。这部电影非常温馨感人，推荐给大家。经典好片《麻辣鲜师》是多数八年级生小时候的童年回忆，片中也有许多大咖的明星出演过，一共有三季不同的剧情。而《王牌教师》就是以《麻辣鲜师》这部台剧的主角徐磊作为主轴，找来了几位原班的人马来进行演出。我推荐这部电影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勾起多数人小时候的回忆。一样是针对一个没有成绩被大家骂的棒球队，长期没有球员想要训练而即将面临解散，靠着谢祖武所饰演的徐磊回归担任老师后，一直努力的用各种方法来让他们回学校练球。徐磊坚持也让他们不再让棒球队被瞧不起而充实手套。这部电影也有特别找来了国民主播徐展元的现身演出，而且整部戏不只有基本的棒球剧情，还有一些感人肺腑的亲情和友情的片段，同时再加上搞笑的片段，在现在防疫待在家不能够出门的时刻，也可以增添一些生活上的乐趣。第三部要推荐的电影名为《Baseball Girl》，中文名翻作《青春全垒打》。女主角是由演出过《举重妖精金福柱》和《梨泰院 Class》的李周胤和李俊赫所主演的一部电影。我推荐这部电影的原因是，在国小和国中的棒球队里面，可能都还能够看到女生，但是到了高中以后，因为身体机能上的因素，女生在发育上就会输给同队的男生，女生就没有办法发挥长才而斗不赢男生，所以青春全垒打就以亚洲第一位女性棒球员为题材。女主角是一个能够投出130公里快速球的投手，同时控球和变化球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职业球队多数都认为130公里的快速球是没有办法在职业舞台中生存的，所以在选秀的时候都没有球队愿意接洽他。整部电影刻画出女性在打棒球这条路上的艰辛历程，同时里面也有一些亲情的元素。在经济不许可的情况下，父母亲到底应该是要让小孩出去上班，还是坚持他们自己的兴趣？整部电影是一个感人巨作，推荐给大家。第四部要推荐的电影真的就是经典中的经典了，英文名为 Moneyball， 中文名翻作魔球。2011年由布莱德·比特所出演的经典巨作，这是以奥克兰运动家队 Billy Bean 的真实历程所撰写出来的故事。奥克兰运动家队是一个小市场球队，但是大联盟多的是像洋基这种资本雄厚的球队，小市场球队因为资本比较少，自然而然就很难找到完成度较高的选手。而 Billy 也知道球团在经营球队上的困难，他也找到了小市场球队独特的经营方法，利用所谓的数据型棒球，也让奥克兰运动家队彻底脱胎换骨。电影就是叙述着像我们这种资本不够雄厚的球队，到底应该要怎么克服困难。同时，里面也有很多商业相关的谈判技巧。整部电影勾勒出培养独特思维和决策模式的一种重要性，这个适合大部分的人观看。虽然剧情上会需要用到头脑，但是在看完电影之后，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全新的视角的感觉。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很好、很经典的电影，推荐给大家。最后推荐的电影是来自日本的好片， 日文名为 Again 第28年的甲子园，中文名翻作中年大叔的梦想甲子园。这部电影改编自 Shigematsu Kyoshi 上的 Again， 由大森寿美男担任导演，并邀请中井贵一、波流和柳彦敏郎来主演。我个人认为日本电影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感动片都可以拍得很出色，这部电影当然也不例外。甲子园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一个目标，但是对于这部的主角群来说是一个遗憾。因为球队有球员在地区决赛前一天跟校外人士打架，导致学校在决赛前一天决定弃赛。28年后，他们终于有再度踏入甲子园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28年前的那个夏天并还没有结束。这部片以遗憾来串住了整部电影。我认为不仅是刻画对甲子园的遗憾，同时还有许多是对亲人和朋友之间的遗憾。有很多话是在心口却难开，导致来不及说而渐行渐远。这部电影有很多感动的片段，很多片段都非常具有鼓舞人心的效果，值得细细品味。好啦，以上就是我推荐的5部棒球电影，大家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自己的观后心得，或是有一些想要推荐给大家看的电影，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大家一定要记得好好的培养卫生观念，把口罩戴好，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如果在家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也欢迎看看我的影片。我是阿杜，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时间快转到2016年，许基宏在热身赛上就缴出单场双响炮的好表现，他也将热身赛攻击手感带至了例行赛中，在4月1号一场与统一的比赛中打出个人该季的第一发全垒打，这发全垒打更一击炸裂了外野的椅子。